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银叶形似黑衣人，香帅妙计巧脱身，蛛丝马迹难问讯，洞察秋毫辨伪真。 窗子没有关， 猫 已经死了。一阵寒风卷入了窗户，卷起了桌上的纸条，吹熄了灯。这屋子里有灯光的时候已经是那么暗淡凄凉，此刻骤然黑暗下来，就更显得说不出的悲惨和萧索。里院隐约有歌声传来，唱的仿佛是李后主的词曲。做客异乡，投宿逆旅，在这冷清清的雨夜里，喝一杯淡淡的竹叶青，听听怀抱琵琶的歌妓唱两曲动人的小调，那本是人生难得的几回的享受啊。可是他们为什么偏偏要唱李后主的词呢？难道这些人前墙笑被人弹泪的女孩子要将那心里的哀怨借着亡国之主的凄婉之词唱出来吗？楚留香就和桌上的死猫一样躺在床上动也不动，他此刻的遭遇是否也和那绝世才人末路王孙有几分相似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条人影就掠到了窗前，这个人也穿着一件极紧身的黑衣，脸上也有黑金蒙面，行动之间就如猫一般清洁无声。他背上以十字绑着个剑鞘，长剑却已经抽出来隐在了肘后，一反手那剑锋就可以刺人的咽喉。但是他并没有列入窗口，他只是伏在窗下静静的倾听。只听楚留香的呼吸声，有时微弱，有时沉重，微弱时如游丝将断，沉重时却有如牛喘。这黑衣人听了半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他已经听出来了，楚留香的病势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加重了。但是他还是没有急着掠入窗户，先在窗外伸臂作势，唰，刺出了一剑，长剑劈空，风声刺耳。若是在平时，楚留香必定早已经警觉了，但是现在他却连一点反应也没有。黑衣人这才掌身而起，他身材看来比方才那黑衣人画眉鸟要高得多了，也壮得多了，但是轻功却好像差了一筹，所以他特别的谨慎，分外的小心，并没有一掠而入，却用手一按窗台，借着一按之力窜进去了。屋子里黑暗的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这黑衣人宛如已和黑暗融为了一体，就算站在窗外也瞧不见他的身形。他站在黑暗之中又静静地等了半晌。这床上的楚留香 那呼吸还是极不规则，甚至可以说是奄奄一息了。黑衣人这才一步一步地向床前就走过去了。他的脚步极轻极稳，可是外面的路很湿，他鞋底上难免沾上了一些水。走了两步就忽然发出了吱一声响，这声音虽然极轻微，但是在此时此地听起来却实在比生了锈的刀剑摩擦还要刺耳得多。那楚留香似乎被惊醒了，竟在床上动了动，黑衣人整个人都冻结住了，连呼吸都不敢呼吸了。而楚留香却只不过翻了个身，反而面朝着墙。黑衣人暗中松了一口气，又等了半晌，忽然一个箭步就窜到了床前，他掌中的剑像毒蛇一般就向楚留香刺出去了。这个时候胡铁花却在一面狂奔一面不停地骂着自己。楚留香这个时候若是被人暗算，他就算能够活下去也没有脸见人了。他指望背生双翅一下子就飞回去，可是忽然间他停住了脚步。他忽然发现自己找不出那回客栈的路了。方才那画眉鸟引着他东折西转，他也不知道自己走到什么地方了，他完全分辨不出方向了。在这黑漆漆的雨夜里，在这陌生的城市中，那每条街道看来都差不多，每间屋子看来都几乎完全一样。他想拍开一家人的门问问路，但是又发现自己竟连那客栈的名字都忘了，要问路都无从问起了。胡铁华简直快急疯了，他目立在雨中，全身都湿透了，脸上淌着水，分不出是雨是汗还是挤出来的眼泪。而这个时候黑衣人的一剑已经刺出去了，这一剑如蛇蝎，快如闪电，而且直取楚留香的要害。显见的此人实在是杀人的老手。只听噗一声响，那雪亮的剑锋已直刺而入，但却不是刺入了楚留香的身子，而是刺入了一个枕头。原来就在刚才那剑不容发的刹那间，奄奄一息的楚留香忽然一个翻身，以枕头迎上了长剑。黑衣人大惊，拔剑拔不出，就想逃。他应变也不能算不快了，怎奈楚留香比他更快，他还没来得及撒手，楚留香已经扣住了他的手腕了。黑衣人左手立掌如刀，反向楚留香的腕子向斩下来了。可谁知楚留香忽然把他的右手往前这么一拉，他这一掌就斩在自己的手臂上，疼得忍不住哼出声来了。这个时候楚留香的左掌已经到了他的肋下，轻轻一切，他半边身子立刻就发了麻，连动都不能动了。黑暗中只见楚留香的一双眸子比明星更亮，哪里有丝毫的病容啊。黑衣人身子发抖，哑着声音说，他只说了一个字，下面的话就再也说不出来了。楚留香微微一笑，在下早已算准阁下必定要来，在下在此恭候多时了。黑衣人满头汗出如雨，颤声说，你没有病吗？我身子虽没有病，可有个心病啊。 若不弄清楚阁下的来历和来意，我这个心病是再也治不好的。黑衣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楚相帅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确有两下子，今天我认栽了，你要怎么样我无不从命。然后他又忽然一笑说：我知道楚相帅手下从不伤人的，是吧？楚留相说：不错，但是你若不说出你的身份和来历，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来暗害于我？我纵不伤你性命，只怕也要得罪了。 黑衣人说：我和你本无冤仇，更没有几次要来杀你。 难道这是第一次来吗？ 自然是第二次。 楚留香目光闪动，又问：你难道只不过是受人指使而来？ 不错，我只是我。 他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忽然刺一声响，黑暗之中似乎有极细的光芒闪了一闪，就消失不见了。楚留香只觉得这黑衣人的手腕忽然一阵痉挛，身子一阵颤抖，目光之中突然出现了惊惧欲绝的神色，哑声说：楚留香说： 谁？快说！ 黑衣人的咽喉咕咚响了一下，就什么声音都再也发不出来了。这秘密就随着他的最后一口气咽下去了。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李玉涵那焦急的呼喊声： 楚兄啊，楚兄啊，你可曾受伤了吗？ 后声中，李玉涵和柳无梅双双掠了进来。柳无梅随手点亮了个火折子，瞧见楚留香好生生地坐在床上，就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展颜笑道：哎呀，谢天谢地呀，我们总算及时赶回来了。这两个人的全身已经湿透了，而且神情看起来十分劳累，显见这一日一夜赶路必定是十分劳苦的。楚留香盯着他们瞅了半晌，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哼，不错呀，两位回来的的确是时候。柳无梅点着了灯，瞪着地上那个黑衣人说：我们要看看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苦苦地暗算楚兄你呢？楚留香说：哼，只可惜现在永远也没法知道他是为什么来了。 柳无梅说：为什么呀？ 那是因为死人他是绝不会说话的。 柳无梅愣了半晌，长叹道： 哎，是啊，我的确不该杀了他，可是我骤然见到一个人，他提着剑站在了柳兄你的床前，我又不知道柳兄你的病势已经痊愈了，在情急之下我竟然忘了本该留下他的活口的呀。 李玉涵也皱着眉说：哎，我就知道你这种轻率的脾气呀，总有一天会误事的。 楚留香一笑说： 呵呵，这怎么能怪嫂夫人呢， 柳无眉垂手说：“实在应该怪我。哎，但望相帅你。”楚留香说：“ 哎，嫂夫人救了我的性命啊，我的心中只有感激，绝无他意。嫂夫人，你要再说这样的话，那反倒令我无地自容了。” 李玉涵终于也展颜一笑说：“ 是啊，想不到楚兄的病竟好得这么快呀，可见吉人必有天相啊。” 楚留香说：“ 说来惭愧啊，我糊里糊涂的睡了一天，这病就居然好了。哎呀，却累得贤夫妇为我着急呀、啊，实在抱歉得很呐。” 柳无眉忽然掀起了那个黑衣人蒙面的黑巾，恨恨地说：“楚兄，你认得这个人吗？”灯光之下，只见这个人青惨惨的一张脸上，虽然还存有临死前的惊骇的神色，但自眉目之间，有可看出他生前的彪悍和残酷。 楚留香叹道：“我非但不认得此人是谁，而且连见都没有见过。” 李玉涵皱着眉说：“ 哎呀，既然如此，他为何要来暗算楚兄呢？这难道幕后还有别人的主使不成？” 楚留香也不答话，却自枕头里拔出了那柄剑，在灯下凝住了半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 这柄剑当真是杀人的利器吗？” 李玉涵说：“ 不错呀，这柄剑比江湖中通常所用的剑至少要长三寸， 但是楚兄你看，它却薄得多也窄得多呀，几乎比海南剑派的灵蛇剑还要窄两分呢。是这种剑的人，那剑法想必也和海南剑派一样，走的是清洁狠毒的那一路啊。” 楚留香微笑着说：“ 李兄啊，剑界精辟啊，果然不愧为第一剑客的传人。” 李玉涵似乎想谦谢两句，楚留香却又接着说：“ 使剑的这个人，我虽不认得，但这样的剑我却见过一次啊。 哦， 不知李兄可听起过中原一点红的名字吗？” 李玉涵动容说：“ 楚兄说的莫非是那只认钱不认人的职业刺客，人称杀人不见血，剑下一点红吗？”不错呀。 李玉涵说：“家父评价当代名家剑法， 哎呀，也曾提起过此人的名字啊，说他的剑法那是自成一格呀，本可和薛一人薛大侠争一日之短长，只可惜他的为人偏激，那行事也太毒辣，是以剑法不学也就走入了邪路了。自古以来邪不胜正啊，所以无论他的天资多么高，用功多么勤，也无法登峰造极了。” 楚留香说：“是啊，就凭这一番话，李老前辈已无愧为当代第一剑客。普天之下，只要是学剑的人，都该把这番话牢记在心，终生奉行不渝啊。” 李玉涵说：“ 是的，心正则见正，心邪则见邪。这的确是千古不移的道理呀。” 刘梅忽然说，那么这刺客用的剑莫非和中原一点红同样吗？ 楚留香说， 除了剑柄略有不同，其余无论是长短宽窄都完全一样。 柳无眉眼波流动地说，那么如此说来，这个剑客竟是中原一点红派来的。 楚留香微微一笑，这倒绝无可能。 柳无眉轻轻咬了咬他那个轮廓优美的嘴唇说，那么楚兄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这个剑客本身跟我绝没有什么瓜葛，他甚至根本不认得我，他这次来行刺那只不过是被别人收买的。 柳无眉沉吟了半晌点头说，不错，这个人用的剑既然和一点红完全一样，想必那就是一点红的同门，自然也和一点红同样以杀人为业了。 李玉涵皱着眉说，哎呀呀呀呀，这江湖之中真有这样多的以杀人为业的人吗？ 楚留香说，看来只怕是如此了。 他忽然解开了这个刺客的衣襟， 里面是空的，这种人自然绝不会将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带在身上做累赘的。但是楚留香却在他贴身的小衣服里发现了两样东西，一张数目很大的银票和一面形状很古怪的铜牌。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十三把剑一只手，强梁背后藏阴谋，抽丝剥茧寻真相，黑衣刺客有来头。 楚留香在刺客贴身的小衣里发现了两样东西，一张数目很大的银票和一面形状很古怪的铜牌。银票是当时最通行最可靠的一种，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提现的。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啊，呵呵，二十万两，哼，这就难怪他要来杀我了。为了二十万两，呵呵，我说不定自己会把自己杀了呢。哎呀，我倒没有想到我这条命这么值钱呢。李玉涵叹道：这个人竟然不惜花费二十万两来取楚兄的性命，看来他和楚兄的仇恨必定不小啊。柳无梅忽然说：哼，我可以查出这个人是谁了。柳无梅接着说：这么大数目的银票，那是任何钱庄都不会随便用出来的，他账本上一定有记载，我们只要到这个钱庄去查查这张银票是付给谁的，岂非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吗？楚留香笑了笑：这倒不必。柳无梅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为什么？难道楚兄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了？楚留香说： 我若要收买刺客去行刺别人，也绝不会用自己的银票啊，所以我们就算去查，非但没有用，而且还会被诱入歧途，找个不相干的人身上了。 柳无梅默然了半晌，轻轻地叹着说：不错啊，这也有道理。 楚留香微笑着说：但是现在我至少可以查出一件事。 柳无梅立刻说：楚兄，那你查出什么了？ 楚留香缓缓地说：现在我至少已经知道这个人他必定是个富翁，因为随随便便就能花得起二十万两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多。 李玉涵已经沉默了许久了，此刻忽然说： 那这个铜牌又是什么东西呢？只见这个铜牌正面的花纹雕刻着十三柄剑环绕的一只手，剑的形状正都和这剑客所使的完全一样，而铜牌的反面却只刻着一个八字。 李玉涵皱着眉说： 这十三柄剑是什么意思呢？柳无眉目光闪动，拍着手说： 我明白，我明白。 李玉涵说：那么 十三柄剑难道就是象征这十三个人吗？ 柳无眉说，不错的，这十三个人想必都是以杀人为业，这只手代表他们的首脑，这个人在同门之中排行第八，所以反面有个八字。 他向楚留香一笑，接着说，而那中原一点红，只怕就是其中的第一把交椅了。 楚留香叹道，看来只怕正是如此了。 柳无眉说，但是最可怕的自然还是那只手，他虽不出面，却在暗中控制着这个秘密的集团，利用这三个人做杀人的买卖。 李玉涵骇然说， 哦，这江湖之中竟有了以杀人为业的集团了吗？ 哦，那岂非可怕的很呢？ 柳无眉叹道，这只怕已不是近百年来最可怕的事了。楚留香没有说话，心里却很难受。难怪一点红看来像心事重重的样子，原来他就是因为现身在这血腥的秘密集团不能自拔呀。难怪他决定不在冷血杀人之后就立刻远走穷荒，逃入了大漠，因为他知道那只手是绝不会放过他的。任何人只要加入了这种组织，除了死，没有别的法子可以脱身。楚留香现在才知道，一点红的眼睛为什么总是那么深沉，那么忧郁。他只后悔自己以前为什么一直没有想到。只听柳无眉忽然笑道， 但是啊，这个集团现在已经没什么可怕了。 李涵说， 为什么？ 因为用不着再过多久，这只手就要被加上一副手铐了。 李玉涵想了想，展颜笑道， 不错，现在他们既然已经惹到了楚香帅的头上，那楚兄还会放过他们吗？ 柳梅说，何况这集团的组织既然如此严密，每一票买卖就必定都要经过这只手，那么楚兄只要查出这只手，就能查出收买刺客的人是谁了。 楚留香忽然一笑，我并不急着找他呀。 柳无眉纵然最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而此刻他的脸上也不禁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他失声说，啊， 哼，为什么？ 楚留香微笑着说，这种人连杀人都不敢自己动手，哼，我见了他反而生气，我现在只想拜见当代第一剑客的风采，这岂非比苦苦去找那种跳梁小丑要愉快得多呢？ 他凝住着柳眉的脸，然后缓缓地接着说， 何况他反正迟早还要来找我的，我何必急着去找他。 柳无眉却抿嘴一笑，嫣然说， 那最主要的只怕还是楚兄怕苏姑娘他们等得着急吧。 啊，两个人相视而笑， 李玉涵的面上却忽然变了颜色，失声说：“ 胡兄呢？ 胡兄到哪里去了？” 他似乎直到此刻才发现胡铁花不在屋子里了，楚留香居然也一直没有着急，等他问起来才淡淡地说：“ 他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就追出去了。” 柳无眉失声说：“胡兄已有一只手不能动弹了，他怎么可以轻身去追敌呢？”“ 这倒无妨。”“ 无妨？楚兄难道不怕他遭别人的毒手吗？”“ 他绝不会有意外。”“ 为什么？”“ 因为别人只不过想要我的命，并不想要他的。方才只不过是要把他诱出去，好动手杀了我而已。” 柳无眉说：“但他为什么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回来呢？”“ 哈哈，他呀，要不是在外面偷着喝酒，就一定是迷了路了。” 柳无眉说：“楚兄啊，楚兄，你真沉得住气。”楚留香笑着说：“ 我倒不是真沉得住气，只不过是已经听见了他的声音了。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这并不奇怪，因为像诸葛亮那样上知天文的人并不多，而奇怪的是，也很少有人知道雨是什么时候停的。雨好像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就停了。那静夜的微风之中，果然就传来了胡铁花的声音。他说：‘ 就是这家。’ 另外，竟然还有个苍老的声音接着说：‘ 这回不会错了。’‘错不了。’”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胡铁花人已经掠入院子了，就像一只刚被人踩着尾巴的猫一样冲进来了，接着就是一声欢呼：“ 原来你们已经回来了。” 欢呼过后，他又瞪起了眼睛：“ 老臭臭，你怎么忽然爬起来了？” 楚留香还没有说话，外面又已经传来那个苍老的声音说：“ 楚香帅，没有什么事啊。”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 呵呵，多谢阁下关心，为何不进来一见呢？” 外面的人说：“ 老朽其实早就想见香帅一面了，后来仔细一想啊，现在还是不要见面的好。”“ 为什么？”“ 现在我一见你啊，至少也得给磕十七八个响头，可是我这老头子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在别人面前磕头不好意思，还是等以后想法子报了你的大恩，再来找你痛痛快快的喝几杯。” 说到最后一句话，他的语声已远在数丈之外了。楚留香说：“这个人究竟是谁呀？我几时有恩于他呀？”胡铁花说：“ 你对他倒没什么好处，但是对丐帮有啊。”“ 怎么，他也是丐帮的弟子？”“ 不是弟子，是长老，而且算起辈分来，好像连昔年的仁慈，那都得比他小上一辈呢。” 楚留香眼珠子一转，悚然说：“ 你说的莫非是万里独行太老前辈吗？”“ 你不错。”“ 你怎么会认得这位前辈的奇人呢？”“ 哎呀，难道只有你才能认得这些前辈奇人，就不许我认得一个两个吧？”“你要是吃醋啊，我不妨再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还遇见了一个人呢，也是你早就想跟他见面的。”“ 谁？”“ 画眉鸟。” 他还想再说吗？谁知楚留香忽然塞了一眼东西到他的嘴里，胡铁花吐也吐不出来，痴痴地说：“ 这是什么这个呀？” 楚留香微笑着说：“这样， 这就是李兄伉俪辛辛苦苦为你取回来的解药，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睡觉再说话。首色好像也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来到，为了大家都要赶路，所以天一亮就上道，为了大家都要睡觉，所以楚留香他们就不能再和李氏夫妇同乘一辆马车。可是胡铁花怎么睡得着呢？车马一开始行走，他就瞪着楚留香说： 你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呀？你这个是究竟有什么事情要瞒着人家呀？ 楚留香说：我要瞒谁呀？ 你以为人家看不出来呀？人家故意不跟咱们同乘一辆马车，那就是为的要让你跟我鬼鬼祟祟的好说话。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们自己想鬼鬼祟祟的说话呢？ 人家有什么鬼鬼祟祟的话好说呀？哼， 也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只不过是在猜，猜我，猜我究竟知道了多少内幕啊？ 知道内幕。 知道他们暗中所玩的花样和诡计。 胡铁花几乎跳起来了。 人家当你是好朋友啊，非但请你吃请你喝，还要招待你到他们家啊。有人来害你的时候，人家替你把刺客给杀了，你现在却说人家跟你玩什么花样诡计。我问你，人家图你什么，要你什么？ 楚留香淡淡地说：不要我什么，只不过要我的命而已。 胡铁花瞪了他几眼，反而笑了，摇着头笑： 我看你这个人呐，哎呀，那真和曹操差不多。只要别人瞧你一眼，你就以为人家打你的主意。 楚留香说： 那么我问你，蓉儿他们若在遮翠山庄， 他们为什么要出来游山玩水，又恰巧碰见了我们？ 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吗？ 胡铁花说： 就算他们故意出来找你，那也是人家的一番好意啊。 既然是好意，为什么不明说啊？ 难道你认为蓉儿是被他们劫去的不成？ 哼，还有，我忽然病倒，并没有人知道那个刺客怎么来的。 也许是他们已经在暗中窥探到了。也许是店小二在通风报信呢。 不错，也有可能， 只不过他们一赶回来，刚列入了院子，就把那个刺客给杀了。而那时院子里还有些灯光，屋子里却是一团漆黑。他们若非早已经知道那个刺客就在屋子里，那根本就是连人影都瞧不见的。胡铁花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那个刺客若是他们买来的，他们为何又要杀他呢？ 哼，自然是杀人灭口。 但将我诱出去的人却是画眉鸟啊，那画眉鸟也和他们是同路的吗？ 你想必也知道，画眉鸟是别人化名改扮的。 不错，那么 你怎知画眉鸟不是他们化名改扮的呢？ 哼，那画眉鸟的行动虽然诡秘，但是对咱们并没有什么恶意呀。你若说柳无眉想害你，他们就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不可能？我早已说过，画眉鸟那么做必定是在故意施恩于我，要我报答。 那他既然要害你， 那你报答他什么啊？ 你见到画眉鸟，并没有动手杀他，是吗？ 我当然不能杀他。 这就对了，画眉鸟那样做，就是要我们以后不能杀他。就算我已经知道柳无眉就是画眉鸟，就算我知道他要害我，我也只好放过他，因为他曾经对我有恩。他要害我之前，留下他的退路。 胡铁花说：“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怀疑这个柳无眉是画眉鸟呢？” 这其中自然有很多的原因。 胡铁花忽然大声地说， 但至少那用暴雨梨花钉打你的人总不会是他们吧？ 为什么不会是？ 因为那时候他们明明还在屋子里呀。 你看到他们了吗？ 我没有看到，但是我听到了他们在说话。 你并没有听到他们在说话，你只是听到他们在不断的挣扎、呼喊、呻吟，是吗？但是每一个人在呼喊呻吟的时候，那声音都会因痛苦而改变的，所以就算我们听出他们的声音有些不对，也不会在意，是吗？ 难道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不在屋子里了？那个声音那是别人装出来的？ 这难道不可能吗？ 胡铁花长长的叹息了一声，不说话了。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